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23日，政府计划与两电就管制计划协议在今年进行中期检讨。律政司建议修例，容许上诉庭指示原讼庭重审危害国安无罪案件。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2.1%，政府料基本通胀温和。拜登与麦卡锡讨论债务上限问题，称对会谈进展感乐观。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5月23日星期二朝早8:11，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系张凤平噶。今朝早提一提大家先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亦都咧有啲靶场消息同大家讲讲啦。咁就系今日由上午8:00到晚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咁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今朝早咧，即系除咗呢啲嘅唔同嘅提醒啊，同大家讲之外咧，咁啊先同大家都去睇一睇同两电相关嘅一啲嘅议题先啦，睇下大家又点样睇。因为政府咧就将会就住两电嘅管制计划协议啦，嗰、那个利润管制啦，咁就今年咧就会进行一个中期嘅检讨噶啦。咁政府咧喺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入边咧就提到话咧，即系初步咧都听咗唔同嘅意见之后咧，咁就打算咧同电力公司就会商讨系修订协议嘅范畴咧，就包括不过都不限于啊减低准许利润啦，要求电力公司喺能源危机期间分担能源价格嘅成本，同埋咧检视奖励或者罚款嘅机制嚟到去就一啲重要嘅停电事故去加重罚则等等嘅。咁就住呢啲嘅建议，或者就住咧两电嘅嗰个嘅电费啊，或者佢哋嗰个嘅利润管制协议，你哋有咩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今朝早电话旁边咧，就先请嚟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啦。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早晨啊！嗱，先问一下啦，嗱，咁政府就话都有三个方向咧，即系初步啊，谂住同两电咧就会去倾噶啦。咁你点睇呢啲方向咧？够唔够啊？ 我琴日咧就今朝第一个问嘅，咁啊嗱，嗰、那个准许回报率8%，系人都想调低啦，呢、這个梗系啦。两年越高越好，我哋就越低越好。咁系咪真系法律上可以喐呢条数咧？唔知咁，如果佢哋肯制，咁咪最好啦。呢个第一。咁但系基本上咧，就系、是、关于佢准许回报率呢个成个概念去监管一个公营机构嘅价钱咧，呢、這个我觉得本身系好有问题，因为嗰、那个准许回报率是即系讲紧佢每年赚嘅钱除一除佢资产啊嘛，咁其实嘅意思即系鼓励佢投资啦，原本嘅意思，佢抌得钱越多，咁就维修又快啲啊，又好啲啊，又正啲啊，咁啊嗰啲电又干净啲啊，咁上下啦，咁啊投资多啲，咁啊准佢收贵啲咁，咁但系、那个问题系佢嗰个利润包含即系除咗电费，仲有开支噶嘛。咁開支邊個監管嘅？從來冇講過嘅。啊，咁佢請人係咪佢請幾多都得咧？佢個總裁人工係咪幾千萬又得咧？佢花紅係咪俾幾多都得咧？有冇人監管嘅咧？個編制啦，各方面啦，嗰啲福利啦，係離曬譜嘅。咁佢有咩誘因去控制成本咧？咁佢留住啲人，咁嗰啲人話有人要走，得咪加你一倍人工咯，冇所謂噶。咁一路加落去，咁啊跌啦，咁佢咪又加电费囉。咁、啊、我就问个政府，我话咁你有冇睇实佢，你有冇班专人睇实佢，佢每年人工系咪同市场一样嘅，系咪，咁你每年都有工资中位数嘅升幅减幅㗎嘛，咁最紧要就编制啦。咁佢编制又唔会讲喎，佢话需要加几多几多，你有冇睇得佢好实， 好似我哋立法會咁樣，政府家人又要嚟開會啊，俾我哋問嚟問去啦咁。咁政府又模棱兩可，咁我覺得喺呢個問題，如果要用呢個方法咧，政府嘅投入同埋佢嘅人力物力要相當高，及住嗰啲開支先得。咁第二啦，咁你啲資產有好多冇用嘅廢咗喎，咁佢有冇撇除定係計埋落去咧？最近停電，原來係因為駁咗一條後備電纜，但係嗰條後備電纜八個已經冇用。咁我又唔知喎，條後備電纜乜計落個資產？咁如果係咁，咪即係雙重懲罰，係嘛？佢開支又可以亂咁嚟，跟住有啲資產明明應該撇除嘅，佢又唔撇除，咁咪仲搞到而家咧？駁錯咗添，咁咪仲即係衰多成咁啦。咁最後咧就係個獎罰機制啦。好簡單啊，我就唔明，有兩間公營公司，一間叫港鐵，一間叫做兩電，兩間叫做兩電啦。港鐵呢就是30分鐘以內就唔罰錢，30分鐘以後呢就罰錢，就越耐就越罰得多，就完全冇獎金嘅。咁我莫名其妙，咁點解兩電啊會得有獎金嘅呢？兩電最直接咪跟返港鐵，半個鐘頭之內你收復嘅就唔罰你，之後就罰，肯定就係有罰冇獎，點解會有獎金呢？係咪？咁而家走出幾個版本，社會上梗係好興啦。呢次停電六十幾分鐘，竟然有錢攞喎。哇！如果港鐵停咗即係停運咗過咗一段時間，我哋覺得佢話你六十幾分鐘之內啊，八十分鐘啊，七十分鐘之內，你收復到我打獎打賞你啦，咁你個社會有咩反應？ 係 嘛？咁即係我今日帶出個 point 咧，就係、是、個協議本身係需要強烈嘅監管，關於開支，政府有冇做，佢要公開講。如果冇，跟住落嚟嗰段時間咧，佢就要及得好緊。第二咧，就係、是、個准許回報率。佢話佢同佢傾，咁儘量傾得幾多就幾多啦。呢、這個我都冇聲出，但係最緊要撇除曬啲冇用嘅資產，最緊要最緊要咧就獎罰機制即刻變成有罰冇獎，同埋咧係得三十分鐘嘅啫，冇六十分鐘、七十分鐘。點解停電七十分鐘之內收復有獎啊？而港鐵咧31分鐘就要罰錢咧，係嘛？ 如果你話咧呢一個即係停電嘅話，完全係有罰冇獎嘅機制咧，即係都有其他議員佢哋有對住呢個嘅獎罰機制咧有其他嘅諗法嘅，譬如就係會唔會喺某一啲嘅情況底下都即係就算唔係獎都唔使罰啦，譬如你話係一啲天災嘅緣故或者非人為嘅錯失嘅，咁呢啲係咪都要去罰咧？你覺得？ 係，所以嚟嚟去去就係話最好我哋唔好幾把尺啦。港鐵係乜？行之有限咪用港鐵咯，港鐵呢就是六親不認嘅，天災人禍都好，三十分鐘之內就唔罰，三十分鐘以外就罰，肯定就冇獎，咁你咪跟住港鐵咯。好啦，到轉頭你話電力唔同，咁點唔同我真係唔知啦。OK， 咁如果電力唔同，你分開天災人禍嘅咧，咁我可以接受嘅咧就係話天災。咁你咪即係點講啊？過咗一段時間咪罰錢咯。譬如話天災嘅，你咪跟翻今日咁咯。七十分鐘以內冇獎，七十分鐘以外咧就罰啦。因為天災，咁俾多佢啲時候收復。咁但係人禍嘅話咧，就一分鐘都要罰，就完全冇話獎金嘅。如果你一定要分開天災人禍呢，我唔介意一個呢就70分鐘，一個就0分鐘，咁拉雲都係30分鐘啫，你咪自己揀囉，係咪？咁點解港鐵又唔可以分開天災人禍呢？港鐵都唔知幾想分開天災人禍。 你觉得咧，即系你呢一个嘅谂法咧，呢一个嘅只罚不奖嘅呢个嘅谂法咧，其实你嚟紧啊，政府会同两电做个中期检讨嘛？ 好有机会啊，因为迟咗停电竟然有奖金，系完全系一个非常差嘅一个观感，系冇人会明，冇人会接受嘅，因为我哋已经惯咗港铁个套啦嘛。 港鐵是30分鐘之內修復就沒事，之後就罰，永遠聽不到有獎金的嘛，是不是？即是打賞啊。 不過呢，即譬如今次我們即來緊看同兩電都大家即要協議的啦，是不是？但是呢看回譬如局長呢他去講的時候，他說即中期檢討當然是以市民的利益為目標啦，不過他都講如果要達至最低的電費同時減碳呢，都未必能夠脫離兩電，因為呢電力公司都已經有了網絡在這裡的啦。其實這件事會不會可能即都是一個令到政府在談的時候的議價能力可能都很受很多制限，你覺得呢？ 這個不會的，不會的。減碳的目標呢，老老實實，除非我們人類有個突破，在短期內有個新的再生能源，譬如說太陽能是可以很普及化呢，基本上都要想核電廠的了。咁大家都知啦，中電嘅加價幅度係比港燈少嘅最近。咁因為佢大亞灣自己起咗嘛，政府而家已經揾到塊地喺內地，就即係咁啊，港燈可能要起啦。起完之後，提供一部分電俾內地市場，咁其他啲嚟香港，咁又可以咧穩定個電費。咁咧就即係又達到減排嘅即係嘅中期嗰個減排嘅目標嘅嚇。咁所以對於兩電嚟講，佢哋事實上嘅前景就都唔錯嘅，佢又可以做到減排啊。咁啊，而家問題當然就係、是，如果係燃油價格個波動，咁有啲人就話：喂，係咪兩電都要孭起啲咧？這個我就反而覺得咧，佢哋幾難啦，因為呢啲咁嘅燃油價格波動根本係完全唔關佢哋事，佢點孭咧咁？咁呢個呢，我就曾經都一路同政府傾，佢可唔可以用公帑去補貼市民啲電費呢？喺嗰個所謂燃油附加費嗰度，因為燃油附加費呢係完全同兩電嘅利潤冇關嘅，即係佢左手右手啫，佢收佢俾幾多錢就收幾多錢。咁呢一條呢其實是一條公數，政府可以考慮補貼市民，令到他們油價攀升的時候不用加那麼多、我們現在講緊是那個基本電費，但現在最爭議當然就是為什麼停電會得有獎金啦。我都覺得你又跟回港鐵算了，其實就最簡單，你一個概念是不是有罰就沒有獎，30分鐘的緩衝期，跟著就不理你是天災人禍、如果你一定要分天災人禍呢，很簡單，人禍呢就一停就開始計，天災呢就俾你俾返你今日呢段時間囉，咪70分鐘囉。 好啊， 咁咪最好啦。 好啊，多謝晒你田北辰，同你傾到呢度先啦。田北辰呢就係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呢電話旁邊又請嚟另外一位嘉賓同你講下呢個話題。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啊。早晨梁希。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啊，咁啊，问一问你啊，即系头先都讲啦，政府就有几个方向啦，就谂住同两电咧会中期检讨嘅时候倾噶啦。你点睇呢啲方向啦？同埋你有冇话边一个你系会比较系关注噶？ 系其实好多市民都觉得啦，两电又有利润保障，即系8%，跟住又完全唔使承担风险，即系嗰个燃料调整法例啦。头先阿田议员都有讲到，跟住做错嘢仲有得奖，咁觉得哇咁着数嘅。咁所以我哋都見到有啲一啲係需要糾正嘅地方。咁其中呢，其實我覺得燃料調整費呢度呢，佢哋係有需要去負擔一部分嘅，無論多與少都好。點解呢？因為我哋如果打開我哋嗰個電價嗰、那個帳單嘅時候，就分兩部分，一個就係基本電價，另一個就係燃料調整費。咁基本電價就唔會點變嘅，但係燃料調整費可以升得好緊要，因為譬如話而家嗰個大環境嗰、那個燃料嗰、那個國際即係已經有個好大嘅問題喺度嚟啦，又打上又升，咁所以嗰個調整費係可以升得好緊要嘅。咁但係呢，與此同時呢，如果嗰個電力公司係唔需要負責呢一方面嘅調整費嘅話，點可以確保得到佢係買緊呢個最合理價錢嘅燃料呢？佢可以貪方便嘅喎，不嬲呢個都係自己嘅供應商。咁跟住就貴少少冇所謂啦，反正全部都係市民去食嘅啫咁樣。咁但係相反，如果佢負責少少一部分，20% 都好，唔好話一半啦。咁佢真真正正係要真金白銀喺個袋度攞出嚟嘅話呢，咁佢肯定係買一個最合理價錢嘅燃料嘅。咁所以其實喺呢一方面，我就覺得係應該 有一個調整的一個需要在到嚟。咁同埋。 因為你講燃料呢一樣嘢咧，都想打岔一下，因為其實中電同港燈咧，尋日都分別有一個講法嘅。咁中電咧就話一直都努力咁樣控制個成本啦，喺採購燃料方面咧，佢哋係透過一個競價方法嚟到去揾供應商，同埋涉及天然氣嘅大合約咧，相關資料都要俾政府去審批嘅。港燈咧就話佢哋採購燃料嗰陣咧都係受政府監管喎，即係你覺得喺個監管嗰度可能要再做多啲啊，定係佢哋要點樣去分？分擔幾多？咩情況底下要分擔咧？有冇一個咁樣具體啲嘅諗法嘅？ 因為好簡單，作為政府肯定會係怕要孭鑊。譬如話你俾佢嘅時候，你話如果我買其他嘅話咧，就有一系列嘅風險喺度嚟。咁政府肯定怕風險啦，咁啊肯定你話貴邊冇所謂啦，你話邊個啊邊個啦。咁但係如果真真正正係去到佢自己個口袋要拎出嚟嘅時候，究竟佢係咪會有同樣嘅一個？決定呢，我話覺得未必啦，肯定係真真正正揾一個最合理價錢嘅一個燃料，因為你賺少一蚊，你嘅股價就會直接去反映，咁所以變咗係其實係佢一定要自己多多少少去負責一啲，佢先至係會真真正正揾一個最合理價錢嘅燃料咯。 咁除咗燃料呢一方面之外咧，其他另外兩個你咪都仲有其他意見啊？ 係，其他咧其實咧我特別係關注嘅就係譬如話。我哋係咪是否需要喺呢個中期檢討度，亦都去檢討呢個電力條例嘅第十二條呢？因為其實呢，我哋睇翻港燈喺最近嘅一次大停電呢，我哋見到佢係違反咗電力條例嘅第十二條嘅。淨係我哋睇睇第十二條究竟佢係講緊啲乜嘢啦？就係呢個電力公司係必須係要有檢查過呢一啲固定嘅電力裝置，呢個係第一點，同埋呢係要信納呢一啲電力裝置。是安全，是可以供電先至走去博電。咁樣而我哋見到其實今次港燈咧通電同埋博電之前咧，究竟有冇檢查好咧？嗱，其實佢自己喺嗰、那個記者會度都講咗嘅喎，佢見到嗰、那個喺呢個後備電纜前面啫，住一個好大個 spare 字，咁同埋下面亦都有一個防火箱，即係證明現場係有一個後備電纜喺度嚟啦。咁但係個工程師都係當呢個正常電纜咁供電落去，咁咁大嘅電能一供落去就變咗。短路跟住大停電啦，咁所以我唔覺得佢係有檢查好嘅。咁其次咧，喺嗰個記者會上面，佢都講咗個工程師喺現場見到咁多嘢之後咧，係有產生過懷疑嘅。咁但係佢冇去求證，就走去通電啦。咁所以佢係咪違反咗第十二條裏面咧？佢係信納呢個裝置安全先至去博電咧？咁我亦都係懷疑，亦都係覺得佢係違反咗第十二條嘅。咁所以如果連今次咁大個人為嘅錯誤，佢都唔需要負責，而我哋嘅電力條例亦都係冇任何嘢係可以制衡得到兩電嘅話咧，咁樣樣我認為就有需要去修例嚟去賦予政府更大嘅，即係政府啊更大嘅權力咧嚟去制衡兩電啦。如果唔係嘅時候，成日都出事，政府都好似係冇牙老虎咁樣。完全係冇曬符咁樣，咁所以就係必須要係考慮去修例啦。如果連第十二條都係制衡唔到兩年嘅話， 嗱呢個咧，我見到尋日咧，謝展環局長咧都有回應嘅，就話政府都係正循量電力條例第十二條調查啦，亦都會徵詢律政司嘅意見。如果發現犯法咧，就會起訴。咁政府都會研究咧，係咪有需要修例？不過如果話要修例嘅話，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方向？點樣能夠去避免？你想避免呢一類型嘅事情再發生啦？咁其實係點樣可以做到修例？然後做到個監管咧，仲有分零鐘左右。 好嘅，好簡單，就係其實第十二條咧，唯一嚇可能係今次係告唔入嘅，就係佢話只要有檢查過就已經係過得到關，但係是否有檢查清楚同埋點為之檢查，係咪後面係應該係要有一套程序喺度嚟咧？咁可能喺呢度就需要 elaborate 啦，因為佢第十二條講你要檢查過，同埋咧你係信納係安全。咁如果佢就咁。揾頭先嗰個工程師走去咁望一望，咁就當係檢查咗嘅時候，會唔會係呢個第十二條就根本就係制衡唔到咧？咁一個可能係唯一一個問題。咁但係固然啦，佢第二條咧就話要信納佢係安全，咁擺到明佢就係講緊話佢係有懷疑，但係佢係冇走去核實，都走去博電，咁呢一個應該都係違反咗㗎啦。咁所以如果係要鞏固強化第十二條嘅話咧。是在檢查呢度係要有一個清晰嘅指引，點為之檢查 喎？明白理解，好啊！多謝曬梁希，同你傾到呢度先啦。 多謝曬你， 梁希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講到兩電王，大家有咩諗法咧？打嚟1872311。

拜登与麦卡锡讨论债务上限问题，称对会谈进展感乐观。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今日嚟千禧年代啊！呢一次咧，同大家去睇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嘅修订啊！啊，寻日咧见到喺立法会啊咁嘅立法会嘅环境事务委员会入边咧，就讨论呢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嘅建议修订，当中咧有好几项嘅。咁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旧年喺12月31日开始咧，就系禁止去喂一啲嘅野猪啦等等嘅，咁啊将个范围咧扩展到全香港，就以前咧就系唔准喂马骝嘅啫，咁而家咧就进一步有啲修例，咁包括咧第一咧就系唔准喂饲野鸽添啦，咁第二咧就系除咗系野鸽啦，其他嘅野生动物咧，不过如果你喂嘅话，个最高嘅罚则咧就由而家10,000元啊，就会提升到去罚款就系100,000啦，同埋系监禁1年嘅最高嘅罚则啊，呢个系，咁亦都咧就系。就住呢一個嘅違例行為咧，引入一個5,000元嘅定額罰款，咁就有啲執法人員咧就係可以有一個嘅，如果你違規咧，就會發一個嘅罰款嘅通知書俾你啦。咁呢個係5,000元啦。大家對於呢一啲嘅建議修訂有啲咩諗法咧？如果係譬如朝早去即係喂咗啲野鴿，跟住咧可能最低咧俾人哋捉到就已經要有一個5,000元嘅定額罰款嘅話，咁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咧就揾嚟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郭佩凡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早晨啊，郭佩凡。 早晨，大家早晨 咧。早晨，你好啊。嗱，頭先講過好幾個嘅建議修例嘅範圍啦，你有冇話最關注當中嘅邊一個？ 其實今次嘅修訂咧，都係即係由我哋即係立法會議員即係提出嘅。咁就我諗大家之前都關注到即係餵飼野豬嗰個問題啦，引咗好多野豬落嚟，咁啊即係影響到市民，咁跟住就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上次修例嗰陣時候咧，我哋已經同政府講，就話其實除咗野豬咧，野鴿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咁因為咧就係、是、事實喺社區裏面咧，就越嚟越多人咧就去餵飼呢個野鴿。咁餵飼野鴿咧，其實對野鴿本身咧都會帶嚟好大嘅影響嘅，因為人類餵飼佢哋咧，令到佢哋改變咗佢哋嗰個覓食嘅方法啦，佢哋即係住嘅地方啦，咁亦都影響咗佢獨立喺野外生存嘅能力啦，同埋咧一路餵飼咧，其實又會引嚟呢個數目不斷增加，咁跟住咧社區出沒咧又會有好多嘅譬如衛生嘅問題啦，寄生蟲啊、寄生蟲啊、傳染疾病啊等等。咁我哋喺地區工作咧，就經常就收到即係、就是、市民就投訴。咁就一方面咧就係、是投訴有人不斷喺社區裏面即係、就是、可能定時定刻咧就去餵野鴿，咁、那個數量就越嚟越多，咁周圍都係雀屎。咁另一啲咧就係、是。我哋啲高樓大廈咧，亦都有人咧會喺自己個窗出面啊，譬如可能窗嘅出面嘅一啲嘅花槽位啊，甚至係即係冷氣機頂位都有嘅，就即係餵飼啲野鴿咁，咁咧就令到啲野鴿咧就去咗喺啲大廈出面咧。就去周圍即係停留啊飛啊咁就影響到周圍其他民居，咁就喺出面窗出面咧就有好多譬如鴿屎啊等等，咁就搞到佢開唔到窗咁。咁另一方面咧因為有啲人就可能好唔喜歡呢啲野鴿喺佢周圍出現啊，或者整污糟嘅地方咧，就會捉啲野鴿啊，即係好殘暴咁虐待佢哋啊，整死佢啊，咁又有咁。咁就令到啲即係愛護動物人士咧，亦都投訴啦，又覺得即係好殘暴對待咁。咁所以咧，即係帶嚟嘅問題咧，即係除咗係對雀鳥、野生動物嘅保護之外咧，亦都係構成即係公共衛生問題嘅。咁所以今次咧就上次修訂嗰個非法餵飼野豬嗰個條例嗰陣時候咧，我哋都已經提出即係。要去處理埋野鴿啦，咁同埋亦都應該將個罰則提高，即係帶嚟更加大嘅阻嚇力嘅。咁所以今次政府咧都叫做得快啦，即係從善如流。咁今琴日就拎咗上嚟立法會，就同我哋去傾咁。咁琴日喺立法會裏面咧，我哋都好多議員都好關注，咁就大家普遍都係支持政府今次嗰個修訂嘅。 嗯哼，但是譬如真的讲一些细节啦，因为呢当中都有好几项的啦。我先讲下一个的定额罚款先啦，因为这个呢就是5000元，咁亦都呢就是如果是政府话他哋有一个即是容许咗的嗰啲执法人员呢，他可以即时向呢啲即是违反或者已经是喺度违反咗呢个反禁卫规定嘅人士咧，就发呢个嘅罚款通知书啦。即系你即刻见到你位，即刻就可以好似捉垃圾虫咁样啊嘛。乱抛垃圾，即刻就已经可以有一个罚款通知书，就要罚5000元嘅。其实呢一个都有啲市民就觉得，哇，会唔会都好似有啲高喎？个金额上面，你觉得咧？ 我就覺得即係要有足夠嘅阻嚇力啦。因為我哋喺社區嘅經驗啦，譬如我處理嗰啲個案咧，就係、是以前啦，如果大家記得咧，喂即係呢啲譬如喂野鴿咧，其實都淨係罰佢咩咧，就當佢垃圾蟲咁罰嘅。咁嗰陣時嘅定額罰款咧就1500元。咁我哋真係有啲情況咧，就係、是同一個人每一日定時定刻咧都去喂野鴿，咁你罰佢1500元咧，佢都唔理你。咁過一段即係行轉個街口，佢又繼續喂。咁你再罰佢，佢都係唔理你，即係佢當好似俾錢喂野鴿咁樣。咁呢個情形咧係已經持續咗幾年㗎啦，咁都係處理唔到。咁所以咧提高呢個罰款咧係有必要性嘅。咁就琴日我哋有議員反而問到咧，就係嗱而家我哋垃圾蟲就變咗罰3000元啦。咁如果佢掉啲麵包啊，掉啲嘢落去喂野鴿，咁你可以當垃圾蟲咁捉佢罰3000元。咁但係咧而家我哋有咗呢個咧就可以罰5000，咁係咪會變咗3000+5000咧？定係點咧？咁所以琴日咧，即係副局長都有答咗我哋咧，到時都要睇，即係要問即係律政司嗰邊即係點樣罰法。咁但係多數嚟講咧，都係以高嗰個罰為準嘅咁。咁所以可能就會罰5000啦咁。咁我哋相信咁樣就會有多啲嘅阻嚇力啦。咁但係咁都唔夠嘅，有啲人可能都會覺得啊，我罰5000我都係要繼續喂㗎啦，每一日咁。咁所以佢而家亦都即係定咗，即係如果係對生態帶嚟即係不良嘅影響嘅話咧，其實仲可以罰款即係10万同埋監禁1年嘅。咁呢個咧就個阻嚇力就會即係大好多啦。咁所以希望即係提醒到大家市民，就千祈唔好餵飼即係野生動物咯。 繼續同阿葛佩凡傾之前咧，就要提提大家，天文台喺上晝8:45咧取消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啦。嗱，葛佩凡啊，我哋講翻咧，即係呢一個禁餵野鴿啦。不如講到咁，而家其實你留意到咧，主要係有啲乜嘢人佢哋會比較多、比較常就係會去餵鴿啦。同埋其實執法上面會唔會都有一啲難度喺度咧？譬如你頭先講到有啲係喺自己冷氣機附近嗰度擺一啲嘅食物喺度餵野鴿嘅，其實點樣可以揾到啲人？點樣可以捉到佢哋咧？ 其实以往就难嘅，因为你如果有人喺条街嗰度不断咁样，即系好似捉伊恩咁样啦，即系你俾张即系罚款单佢，或者你跟住佢，咁佢就转个弯去第二度又喂。总之佢系不断咁去搵时间去喂嘅。咁喺咁嘅情形底下咧，你系咪真系要一队譬如食环署嘅人咁成日日咁喺度跟住佢捕佢咧？咁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啦。咁我哋就会觉得个罚则可能唔够阻嚇力啊！咁而家你再繼續持續咁去做嘅話咧，咁嚴重性就強好多噶咯。咁你咁嚴重咧，就可能有機會即係要坐監啦。咁可能就會阻嚇力大啲啦。咁另一個我哋琴日喺議會裏邊咧都有討論到嘅咧，就係、是、喺私人地方位置嗰個問題啦。咁就如果你喺私人嘅地方，咁係咪可以執法咧？咁琴日政府都講咗，如果係私人地方咧，其實佢哋都係會可以入內執法嘅咁。咁亦都有提到啊，如果佢喺就係窗台出面咁啊，或者冷氣機附近咁嗰度去喂，咁就你又點樣執法咧？咁琴日官員就話咧，即係都會去拍門啊、詢問啊咁樣啦。咁我哋有議員就亦都提到就係話，咁你上到去，咁佢梗係唔認噶啦，係嘛？咁你有冇其他嘅執法嘅手段咧？會唔會考慮譬如即係？又已經知道邊個單位，咁你就譬如用呢啲嘅無人機攝影咁去記錄，咁即係要有新嘅執法手段方法，咁你去執法先有用。否則如果你 定咗呢個新嘅法例，但係你執唔到法或者唔去執法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冇用啦。咁所以我哋琴日都好多議員都係好關注嗰個執法嗰個情況。 嗯，同埋喺個人手上面咧，你覺得因為譬如政府咧，即係漁護處回覆我哋時候咧，都有講過就話定明咧，漁護處可以書面授權任何公職人員咧行使條例賦予嘅相關權力嘅，咁就等到佢哋可以更加靈活調配唔同嘅部門人手喺全港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參與有關非法餵飼野生動物同埋野鴿嘅執法行動。咁啊，呢一個嘅話，你會點樣去理解咧？即係其實係好似講到話唔同部門嘅人手都可以幫手咁樣喎。個實際個處理，你覺得點做會好啲咧？ 咁而家都係嘅，我哋都有陣時面對佢喺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就有即係唔同嘅管理人員啦，係咪？譬如你喺公園，你喺條街嗰度，你喺私人地方，全部你而家都可能話，咁你應該係康文署去執法啦，定係即係漁護署去執法啦，定係食環署去執法啦，咁即係會面對咁嘅情形嘅。咁而家佢個條例咧，其實講得好清楚，話漁護署署長咧就可以授權任何公職人員去執法。咁咁佢哋嘅目的就係靈活咁樣去讓唔同嘅部門嘅人員都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做到呢個執法行為。咁當然我哋都會關注到你。最後是怎樣呢？即是你是怎樣去定是每一次啊，定是即是一籃子这样呢？咁这个我想即是要等那个法例上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即是问得更加详细的。咁他是怎样书面去授权，即是你是说已经有人投诉啦，我在譬如这个地方是原本是康文署管的，咁我就授权康文署的即是人在指定的公園的範圍裏面就可以即係開呢個罰款5000元的單咁，定係唔係我而家授權係所有的公園、所有的康文署人員都可以咁做咧？咁呢個我哋要再去了解多啲嘅。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郭佩凡，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郭佩凡咧就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嚟嘅，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個話題啦。有深水埗區議員麥偉明啊，早晨啊，麥偉明。 早晨 啊，你好啊，先问一问你咧，即系其实喺你嘅个观察底下咧，而家系譬如喺深水埗区啦，大家通常嗰个喂鸽嘅嗰个有冇习惯啊？佢哋个情况系点样噶？乜嘢人会喂多？咩时分啊？其实今次呢一啲修例可唔可以针对到呢一啲人嘅咧？ 基本上而家集中喂鸽嘅都系长者为主啦。同埋佢哋即係喂得比較誇張嘅時間，應該就係早上牛啱7至8段時間，7至8點 係嘛？朝早 啊，7至8段時間啦。咁因為嗰段時間其實大部分嘅食環署又好護署嘅正人嚟，即係離開工啦。咁另一個時間應該係中午嗰段時間，就係一兩即係咁兩點左右嗰段時間啦。因為長者其實他們兩天四天有很落咁他們本身都有些食物，咁跟住就坐喺度。咁呢啲又比較散嘅，其實最誇張應該就是早上嗰段時間，他們會集中係攞一大即係如果我目測就係攞一大袋嘅米啦、米飯啦，或者係啲係麵包皮啦，咁擺咗啲位置，然後就他們擺咗之後就會行開嘅啦。咁跟住就接咗就會我哋叫即係百鳥歸巢，飛曬落嚟就喺嗰個位置度，就食嗰啲佢擺低嘅食物咯。 嗯哼，咁你而家見到，譬如佢哋啲雀食完之後咧，其實佢哋實際上呢啲餵鴿嘅行為，對於嗰個地方嚟講，造成個譬如滋擾啊、衞生問題，其實係出咗喺邊一度啊？ 最大問題就係嗰只鴿，即係我哋叫野鴿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個。即係佢哋會有一個即係佢哋已經係知道一個係即係點講咧？習慣就係佢哋會喺住宅嘅船冷氣機位啊，或者係啲窗台位就會企喺度，就會睇嗰個位置就等嗰個人嚟喂。即係佢飛落去嗰、那個，然後食咧，其實嗰、那個滋擾問題就唔係咁大。最大問題因為佢哋散落喺附近啲大廈度，集中企咗喺啲窗台位咧。咁佢哋嘅鴿糞同埋佢哋嘅毛咧，其實對住個最大滋擾嘅。咁第二當然佢落咗去之後，咁佢一路食，其實基本上佢都一路要去廁所嘅。咁即係嗰個位置都會有好多糞便。咁你如果公共衛生嘅話， 公家地方就大部分雀就聚集啦，私人地方就佢就喺窗台同嗰个冷气机槽位就即系等嘅时候就放低大量粪便同埋啲羽毛咯。咁有部分情况就直头喺个窗台，喂喺个冷气机嘅槽位嗰度咧，一问位就佢哋会生蛋嘅，喺个筑巢。咁呢个就对居民最大滋扰啦。其实一直都系咁，即系最大问题，居民最大啲就觉得呢样嘢。咁所以你会见到好多公屋又好，私人又好都好啦。你会发现喺中层以下嘅单位，其实好多时候咧，如果有夹多嘅地方咧，佢哋会摆啲红胶袋啊，或者啲反光啲系即系啲装置就佢就希望就推广啲夹就唔会烂多。咁你都其实呢啲情况冇少过嘅。 嗯哼，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试过有类似的经验呢？会不会一些低层的地方可能都有很多野鸽在聚集，可能会他们的粪便或者他们的毛会不会都影响到你们日常生活呢？可以打来18723，跟我们分享一下，看看你住在哪一区，你的情况是怎样。继续跟莫伟明你谈一谈，因为呢现在就政府的建议修例里面呢，就是都有些罚则的，包括呢就是好像乱抛垃圾那样，那有一个定额的罚款，那有些执法人员都过去即刻就派一张定额罚款单，就系罚5000元。咁其实你觉得如果佢系一个咁样嘅，真系咁样做嘅时候，对于头先你讲紧嗰啲情况，会有几大嘅改善咧？系咪做到可能真系减少啲人去喂鸽嘅情况？ 如果你加到咁重嘅罚则嘅话咧，就一定有改善嘅。因为个问题就系，如果你捉咗一次，咁佢罚5000元嘅话，佢就会记住咧，唔好再咁样去抛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喺成个过程入边，你去点样去捉嗰、那个，即系点样去票控嗰个人？即系例如第一样嘢就系而家好多时候都系长者啦，咁佢可能坐喺公园啦，又或者系公屋嘅范围啦，甚至喺早上7-8点嘅时候，佢就放低咗就行开嘅。咁个问题就系前线执法员佢点样去？去執法啊！即係佢而家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樣，佢哋會係特登企喺度，然後咁樣企喺度就拋啲嘢落去，咁啲雀就食啦。咁你就做唔足啦。而家問題就係佢哋放低咗隻爪，咁點樣去執法咧？咁市民其實都有講過，就話其實喺而家執法嗰個尺度或者係嗰個方式上面咧，其實你嚟嚟去去都係捉嗰幾個，即係慣犯啦。咁而佢哋通常而家前線執法員都係，如果對住長者嘅話，佢哋都係以唔好再為啦，勸喻即係警戒佢哋。咁基本上就好少會跟佢真係即係冇嘅，即係而家就咁，將來係咪會強硬咁去執法咧？咁第二就話，如果咁強硬執法嘅時候，好多時候長者同個執法人員咧，就會有衝突嘅，即係其他市民就話：，喂，你咁樣對個長者唔啱喎，咁就變咗執法員更加大壓力添。咁我一直都講緊個問題就話，你點去執法咯？其實點解政府唔去諗就話，嗱，政府有好多個方案出咗嚟嘅，就例如係試點區就叫啲白鴿食啲係人養啦。咁點解你即係其實好多方案嘅團體或者野鴿或者鳥豚都有講過，其實你咁嘅執法其實係冇辦法去改善問題。 係，莫偉明啊，個電話咧信號收得唔係幾好，可能睇下揾一個定啲嘅位置。即係頭先你就講到話係比較擔心咧，即係執法前線執法人員咧係會唔會對長者都會比較寬鬆啦、勸戒啦？如果真係好嚴厲嘅話咧，又可能會起一啲衝突。咁亦都即係諗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係去處理到，譬如係咪即係我都見漁護處好似都有做呢啲控制野鴿嘅數量。2021年都有啲喺某啲地方就試咗，就係野鴿被人虐的试验计划的。咁其实你留意到，即系你哋嗰度有冇做啦？咁个情况系点样咧？ 我哋嗰个区唔系试点区嚟嘅。咁但系而家渔护处仲未出过任何关于呢一个喺试点区入边对于嗰个鸽嘅数量，即系你实施咗呢个计划之后，个鸽嘅数量有冇下降到？佢未出呢个结果嘅。我相信啦，应该个效果唔好啦。如果唔係，政府亦都唔會咁樣去修例嘅，即係話修改嗰個法例就野鴿嗰個位置 係即係觸犯法例啦，即係同埋將個刑罰加大添。咁、 嗯、 第二就係話喺現有嘅情況之下，即係其實鴿嘅生存空間其實就唔適合喺香港啲咁稠密嘅地方。如果你用呢個執法嘅話，其實有好多即係我諗鳥類嘅組織都有講過，甚至市民都有講過，你不如將佢捉咗去之後去圈養佢哋啦。因為第一已經係為咗咁多年咧，其實呢一批鴿咧，基本上佢哋冇呢一個自我滅絕能力嘅。即係話，如果你即係如果係咁，不如你就將佢捉咗去之後放喺一個位置，然後幫佢做一個係繁殖嗰個控制， 好， 同埋去確保佢哋唔會翻返去原位滋擾居民。 理解。 咁但係政府冇考慮過呢樣嘢，仲係。 明白。多謝曬你，麥偉明，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跟住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2023年5月23日，政府计划与两电就管制计划协议在今年进行中期检讨。律政司建议修例，容许上诉庭指示原讼庭重审危害国安无罪案件。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2.1%，政府料基本通胀温和。拜登与麦卡锡讨论债务上限问题，称对会谈进展感乐观。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就去到14分啦。继续有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啱啱咧就同大家讲过啊，就系、是、立法会上面咧就收到政府嘅一个修例建议啦，就讲到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嘅。咁入边咧就话到啦，嗱，野生动物咧其实喺入边咧就第二条入边就界定系普通法上面归类为纯化类动物以外嘅任何动物啦，譬如野猪啦、吓马骝啦、野雀啦，其实咧都系条例入边所指嘅野生动物嘅，之前咧野鸽就不在其列，不过而家咧就想加埋落去，就系喂饲野生动物嘅时候咧，如果喂野鸽咧都一样系会有罚则嘅。不过如果暂时咧见到喂譬如讲到野生啦，或者系流浪嘅猫狗牛咧，就唔系喺佢定义入边嘅野生动物嚟嘅。咁如果你话真系喂鸽会有啲乜嘢嘅罚则咧，最高嘅刑罚咧其实系会提升啊，去到罚款10万元啦，同埋监禁一年嘅，咁而咧亦都系引入咗一个就系5000元嘅定额罚款啦，咁就系获授权嘅执法人员咧，佢哋就可以系出一个嘅告票，出一个咧嘅罚款定额罚款通知书，咁就即刻咧要罚5000元啦。咁大家对于呢一个嘅建议修例有啲乜嘢嘅谂法咧？你而家屋企附近有冇见到一啲喂饲野鸽嘅情况？嗰个状况系点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电话旁边有陈生喺度，早晨，陈生。 系早晨啊，你好啊，张 好。 咁我今朝都又枕住都听到好多时讲关于呢方面啊、位置啊呢啲、 嗯， 即系其实嚟讲咧，我觉得你将嗰个罚款就算升到天文数字都好咧，但系如果一日唔系好切实吓、去执法咧，系冇用嘅。所以你一定要配合翻两样嘢吓、啊，一个系谂，一个就系去做。如果係唔做咧，就升到幾多都冇用。好似而家嘅呢啲咁嘅拖咗喺香港即係社區裏面咧，已經好耐時間。我哋市民嚟講咧，就算 even 就算我本人冇受到呢方面嘅滋擾都好啦，我淨係聽見收音機不斷講呢啲問題咧，其實我都好煩厭嘅已經。咁咧頭先你咪講起一個問題咧，好笑，我自己個心都覺得好笑。你話有冇一個更好嘅辦法啊？其實我話俾你聽咧，而家佢哋啲辦法好好噶啦。因為咧，話呢方面嘅人士又話咁樣唔中意，嗰方面人士又話咁樣又不滿咁樣，終於都唔好做啦，翹埋雙手咪呢個係最好辦法咯，係咪先？呢個係傳統落嚟嘅最佳辦法。但其實唔係咯，應該就係話真係大家作為香港人，而家我哋又回歸中國，其實應該大家真係齊心協力一條心，真係痛定思痛，痛少少。即係真真正正去將一啲唔正確嘅嘢咧撥亂反正，搞翻掂去，咁我哋社區咧就會開心啲。 好啊， 我哋係啦，就係我目標就係想。 多謝你，陳生。陳生關心個執法啦，真係要做啊。跟住仲有邱小姐喺度嘅，早晨，邱小姐。 係，早晨，早晨。 係想講咩㗎？邱小姐想講咩話題啊？ 哦，冇嘢啊，我住。 嗰度咧就係保安道街市嗰度啦。咁我見有陣時咧，我就見到有啲婆婆啊，佢唔知係咪班人嗰頭冇嘢做，抑或係佢即係啲物資食得買得太多，佢攞嗰啲麵包即係食剩嗰啲啊，同埋嗰啲飯啊，佢喺嗰個即係路嗰度咧就撒出去，咁嗰啲就變咗咧就好成地都係白鴿咧就飛嚟食啦。咁、那個街市嗰度咧間唔中咧我都會見到有啲汽車車死一兩隻㗎，嚇、佢個成地都係嘢，咁啲鴿咪成羣咁樣飛曬喺度食咯。咁啊同時仲有咧嗰度有個球場嘅。咁嗰個球場嗰條即係路嗰度咧有啲樹嘅，嗰度又係好多白鴿嘅嘛。咁又係我又係見到有啲人咧，就喺嗰度咧又撒落去嗰個行人路嗰度，又係成地都係白鴿咯。咁你養即係嗰啲咁嘅白鴿，俾埋咁多佢食做乜嘢咧？佢食咗唔就周圍咁屙喎。咁我嗰度咧，嗰、那個即係冷氣機位伸出去嗰度咧。嗰啲白鴿咧就即係匿咗上去個冷氣機，即係同埋嗰個即係、個石板嗰度咧，嗰條罅就唔係好闊嘅啫，佢又匿咗去嗰度，唔知係做鬥定乜鬼啦。咁我又即係見到佢伏喺度，我就打敲啊塊玻璃就趕走佢。但係佢喺嗰度屙啲屎喺度咧，又掃唔到又抹唔到。咁你话系咪好怒气咧？ 好啊，多谢晒邱小姐嚟分享啊！邱小姐就讲到咧喺深水埗保安道嗰边啊，佢留意到嘅情况。咁其实头先咧，我哋访问阿麦伟明啦，深水埗区议员嘅时候咧，即系喺附近咧，都系深水埗东京街咧，都系喺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入边咧，其中一处就系野鸟聚集同埋环境卫生问题嘅黑点嚟嘅。咁都系喺保安道嘅附近啦。咁大家留意到个情况系点样咧？你有冇类似嘅经验啊？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分享。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嘅仲有千禧年代。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啊，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啊。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剛才咧同大家咧喺度講緊嘅就係呢個嘅立法會啦，就喺討論咗呢個禁止餵哺野鴿啊，餵呢個野生野鴿個情況。啱啱聽到兩個聽眾咧，佢哋就講到啊，佢哋希望啦，譬如關心到執法嘅問題啦，亦都咧即係分享到咧佢哋喺即係屋企附近留意到嗰個情況係點嘅。咁大家係仲有啲咩想講嘅咧？可以打嚟18723311。電話旁邊咧仲有黃女士喺度嘅，早晨啊，黃女士。黄女士你好，可能咧就仲未听得翻啊黄女士嘅电话，咁啊不如都睇一睇啦。其实咧我哋寻日就住咧呢一个新嘅建议修例咧，都有问到渔护处方面咧佢哋嗰个情况嘅。咁渔护处咧其实就提翻咧，政府由去年12月31日开始就将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咧第170章嗰度啦，佢嗰个禁喂区嘅范围扩展到全港，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同埋野鸽咧，就佢话唔单止滋扰市民啦，威胁公众嘅健康，亦都对野生动物同埋自然生态咧带嚟不良嘅影响。所以咧就为咗因应公众对于喂饲野鸽所做 造成的滋擾的關注，政府就建議修改條例來到去規管餵飼野鴿的行為，同時建議提高非法餵飼野生動物，即剛才講過除了野鴿之外還有譬如野豬等等，他們的最高罰則就由10,000元提升到去100,000元，同埋是監禁1年的。咁我哋即係呢一個話題咧，都會可能繼續收大家嘅意見啦，睇下大家嘅諗法係點樣嘅，可以打嚟1872311。不過咧，即係我哋又轉一轉話題啊，講一講其他，關心一下我哋嘅健康先。尋日咧就見到中大啊，其實都出咗一個新嘅臨床嘅研究啦，就講到咧佢哋嘅SIM01呢一個口服微膠囊活菌配方，可以舒緩到新冠後遺症嘅症狀喎。咁究竟個研究有啲咩結果咧？有啲咩重點咧？我哋就請嚟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嘅黃志新教授同我哋傾傾啊！早晨啊，黃教授。 系、hey, 早晨啊，张小姐你好。 早晨啊，先问一问咧，寻日讲紧呢一个嘅研究咧，就可以舒缓新冠后遗症。其实系招募咗几多人去参加啦？点做噶啦？咁有即系咩重点结果啊？ 系啊，我哋个团队咧，其实喺2021到2022年嘅时候咧，总共就招募咗咧463名嘅新冠康复者咧参与个研究嘅。咁我哋平均咧就年龄系49岁啦。咁当中咧女性咧系占大概65% 嘅。咁70%咧都系2022年嘅时候咧确诊嘅 Omicron 嘅个案嘅。咁咧我哋就将参加者咧就随机分组咧一个叫做微生态配方SIM01嘅组别，同埋对照组系服用一个维他命 C 嘅。咁兩組嘅人數咧係各佔一半度啦。咁而前者咧，我哋服用SIM01配方咧係6个月，咁後者咧就是、服用維他命嘅。咁我就發覺咧，就是、都有啲一啲嘅改變，就係、是、喺一啲新冠後遺症嘅症狀方面咧，兩者佢哋都係一啲新冠病患者啦。咁我哋發覺咧喺腸胃問題啊、疲倦啊、難以集中精神啊，以及記憶力問題同埋整體唔舒服呢5個範疇裏邊咧，都係咧。改善咗，咁、那個增幅咧係服用SIM01嘅配方嘅人士咧，係增加30%-70% 嘅。 嗯，我想問一下咧，頭先我哋講緊話啊，都有好幾個唔同嘅症狀嘅，包括腸胃問題啊、疲倦、難以集中、記憶力問題、記憶力問題同埋個整體唔舒服。你哋喺做研究之前係點樣去定呢幾個範疇出嚟嚟到去做測試，嚟到去做一個嘅觀察㗎？ 是啊是啊，你呢個問題都好重要嘅。咁我哋呢其實就參考咗一啲國際嘅文獻啦，同埋亞太區嘅一啲嘅指引啦，就睇返呢究竟長新冠我哋所講話新冠病毒病嘅一啲嘅後遺症呢，究竟有咩嘅問題係最常見嘅。咁剛才5個問題呢，我哋其實都係見到呢係比較多人呢係有嘅。咁另外都仲有其他嘅，咁總共咧新冠病毒病嘅呢個後遺症咧，可以去到咧接近200種嘅，即係如果以世界衛生組織嗰個嘅分布嚟講，咁所以咧我哋就特別咧係選擇咗一啲我哋經常見到，而可能咧西醫個方面咧未必有西藥能夠直接地去舒緩嘅一啲嘅症狀咁樣嘅。 嗯，咁喺嗰個研究過程當中咧，點樣嚟到去衡量究竟啲受試者佢哋個症狀點樣得到緩解？佢哋自己嘅評估啊，定係會有其他嘅方法嚟到去幫佢哋手做一個嘅評分嘅咧？ 係嗱，呢個問題都好緊要，因為咧就牽涉到嗰、那個研究嗰個嘅質素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呢方面都好謹慎嘅。咁首先咧，我哋喺設計問卷同埋嗰個問題嘅字眼方面咧，我哋邀請咗咧一啲公共衛生嘅專家，同埋一啲咧流行病學嘅學者，以及腸胃科嘅資深醫生咧，就同我哋設計問題之餘咧，亦都係填寫個問卷嘅時候咧，俾翻啲意見我哋嘅。咁呢個咧就讓到個問題咧係更能夠反映到咧呢一啲嘅患者真實嘅一啲症狀嘅狀況啦。咁除咗臨床評估外咧，我哋嘅研究團隊咧，同時咧亦都使用咗一啲宏基因組合，英文叫 metagenomics 啦，咁就比較咧服用微生態嘅即係配方，以及咧對照組咧佢哋嘅糞便樣本嘅，咁呢個就可以咧係俾到我哋咧一個更加客觀嘅評估去比較兩組啦。咁就發覺咧，原來服用咗SIM01嘅微生態配方嘅人士咧，佢哋嗰個微生物嘅多樣性啦，同埋益菌嘅數量咧就增加咗，咁而嗰個嘅惡菌嘅數量咧就減少，咁咧就顯示到咧呢個SIM01嘅配方咧係具有咧呢個調整腸道微生態咧嘅功效喺當中嘅。 嗯，哦，咁受試者佢哋知唔知道自己係食緊SIM01啦，定係佢係食緊維他命丸？即係佢哋知唔知道自己可能會唔會有個心理狀態都會影響到佢哋？ 怎樣去評估自己身體的狀況？ 是啊，多謝你，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的。咁剛才呢講到呢話我們的研究的設計是隨機之外呢，我們亦都使用了呢是雙盲的一個的研究，即是說呢無論是醫生同埋一啲嘅參加者，佢哋咧兩者都唔知道咧嗰個嘅服用嘅配方係維他命 C 定係嗰個鮮靈 A 嘅配方。咁無論從顏色啊或者外表上咧都係分唔到嘅。咁到最後當結果發布嘅時候，我哋先至咧即係可能係知識翻究竟佢服用嘅係乜嘢，去做一個嘅即係數據方面嘅分析。咁呢個就確保到咧，整個研究咧都係可以喺一個最客觀、最公平嘅狀況底下咧，做一個最好嘅比拼啦。咁即係換言之，鮮靈一同一個維他命 C 兩者之間比較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相當之我哋覺得係實在嘅一個比較嚟嘅。 嗯哼，其實咧，鮮靈一有冇話係適合啲乜嘢人士食用會比較好啊？抑或是有冇啲人係唔食得啊咁樣噶？ 其實如果我哋講咧話呢一隻配方一般嚟講咧都係比較係安全嘅，因為咧我哋以往咧根據一啲嘅實證啦，同埋科學嘅研究，亦都包括埋我哋今次呢一個嘅研究啦，都顯示到咧一般嚟講嗰個副作用各方面咧都睇唔到有點樣特別話係服用鮮靈一呢一個配方同埋維他命 C 兩組之間咧係有啲咩特別嘅不同。咁、而確實咧，如果譬如話，無論成人之外咧，我哋見到咧小朋友咧都係適合嘅。咁但係當然啦，可能小朋友個配方亦都係會有啲唔同咁樣樣嘅。 除咗可以係舒緩到新冠後遺症狀啦，咁食緊鮮靈一有冇話同一時間可能會帶嚟有啲乜嘢其他副作用啊，或者好嘅作用噶？ 如果講好嘅作用咧，就我哋以往都有另一個嘅研究咧，就係顯示咧呢一個微生態嘅配方咧，可以幫助到咧一啲嘅長者啦，或者係糖尿病患者，佢哋嗰個嘅即係免疫能力咧，比一般人咧可能要低一啲。咁就發覺咧，一路去跟進嘅時候，佢哋咧服用咗三個月嘅配方，跟進一年咧，佢哋喺罹患一啲譬如感染啊，或者身體咧嘅皮膚出現敏感啊，腸胃症狀方面咧都會係緩解到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呢、這個鮮靈一配方咧並唔係話只係單單咧喺一啲新冠病患者嗰方面咧發揮作用嘅，喺啲老人家我哋嘅即係長期病患者嗰度咧，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咧增進佢哋嘅免疫能力。同埋咧個身體方面咧，各方面個機能嗰度咧，都係可以理想一啲咁樣嘅。 好啊，多謝曬你，黃志新醫生，同今日即係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黃志新教授咧就係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啊。咁佢就講到咧，佢哋尋日發布嘅一個臨床研究啊，佢哋嘅鮮靈一咧對於新冠嘅後遺症咧有舒緩嘅作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今年同两间电力公司就管制计划协议作中期检讨。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质疑，在现行奖罚机制之下，停电事故之后仍然可以得到奖赏，令人观感不好。又说同样是公营公司，港铁的奖罚机制是列车服务延误31分钟或以上需要被罚款，政府和两电亦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机制。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两电有 8% 的准许回报率，原意是鼓励他投资，而利润亦都包括开支，但是过往没有人提及由哪个监管两电的开支，包括聘请几多员工、高层员工、编制等，质疑并冇有因令两电要控制成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在同一个节目话，除了关注两电准许回报率同埋奖罚机制之外，亦都关注现时燃料调整费全数由市民支付，认为两电亦都应该承担部分燃料调整费，以令两电会采购最合理价钱同埋最适合嘅燃料。

八角亭那边的，因为很多人都即是有些人在那里喂的，那些野鸽呢整日飞来飞去。咁另外咧，而家咧係依幾年咧，就研製到咧啲野鴿去到埋嗰個沙田圍地鐵站，飛到入去裏邊啊！啲野啲啲鴿屎直情係地鐵站裏邊都會中招嘅。咁其實行嗰兩旁咧，即係兩旁嘅行人道咧，唔係向前望嘅，係向天望嘅，因為隨時咧都會中招。仲有咧嗰啲嗰啲柱啊，嗰啲石等嗰啲柱咧，全部系雀屎，系好肉酸嘅。系依几个月可能洗咗啲，但系都系好肉酸嘅。咁同埋咧，啲野鸽成日喺地铁站咧，嗰啲柱啊、啲隙嗰度啊，企喺度嘅。好多人咧，我见到好多人都中个招。我咧就成日咧系望住个天，睇下。隨時有冇啲野鴿企喺度啊？飛過嚟啊，好恐怖噶！ 咁啊，陳小姐，你有冇留意到，即系喺附近係咪有人即系會餵佢哋啊？所以佢哋咁 多 聚集 好 多 年噶啦，係好多年噶啦。喺食肆嗰邊咧，即係嗰啲八角亭嗰邊咧，係有人餵嘅。 嗯嗯， 係好多年啊，十幾廿幾年啦，我住喺嗰度，十幾廿幾年都係咁啊。 嗯， 所以一定要管制咯。咁我最近咧，仲有另外，我最近咧都去嗰、那個嗰、那個布新嗰個布藝街市嗰度咧，搬咗去 嗰 邊嘅，係啦嚇。嗰度又係有天橋底，我都直情係見嗰個男人咧，係成個飯盒咁樣喂一大堆白鴿嘅。嗰度咧一係又有天橋底同埋個罅，哇！你真係揾人去睇下，嗰啲雀屎喺條罅。好核突，系好多嘅， 好啊， 同埋你都系要向天望嘅。 好啊，多谢你啊，陈小姐。咁我哋咧仲有杜太喺电话旁边，早晨，杜太。 系早晨，各位。咁咧，我想讲讲咧，其实旧年都系呢个时间嘅。咁我就准备开冷气。其实之前咧已经好多时好早啊，就有啲白鸽咧响我个冷气，我房个冷气顶嗰度咧就好嘈嘅。咁我就要拍下个冷气咧，等佢哋飞走。咁咧有一日我就开冷气啦，点知突然间就咔咔咔，好大声，咁就停咗个冷气。后嚟我就以为坏咗，就搵人嚟维修啦。点知原来佢一拉个冷气机出嚟，原来啲白鸽咧佢就担晒啲树枝咧，就塞晒落去个冷气机里边。佢可能响度想起斗啊，咁就搞到我冷气咧就即系棘住咗，就唔喐咯咁样。咁加上咧就成日日日咧好多时啲白鸽咧。就屙啲糞便落去我晾衫个架嗰度啊，啲窗嗰度啊，就成日都要清理，都几困扰咯，系啊，同埋又影响个环境卫生咁，我就怀疑唔知系咪楼上有人养白鸽，定还是去喂白鸽定点啦咁样咯。 到睇你更加要问一下，你住几多楼都会有咁样嘅咁多白鸽？ 我住三楼啊，我住低层、 哦，即系低层都可能会受影响。 系 啊，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到睇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啊。咁啊，咁都好多几位嘅听众咧打嚟讲咧，就系分享佢哋可能住嘅附近啦，究竟个白鸽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咁。如果大家都仲有你哋嘅生活嘅片段可以分享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你18723一同我哋讲一讲嘅。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啦，同大家讲下咧，关心下小朋友佢哋嘅发展啦。扶康会咧就话辖下有两个中心咧，今年就新增咗大概20宗发展迟缓嘅个案，就比起疫情之前多。咁中心咧仲发现咧接受训练嘅小朋友咧，有70%系。因為家長對家居訓練了解不夠嘅，結果疫後嘅幼童嘅社交同埋語言發展咧都出現退步。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小朋友有冇呢一個狀況咧？咁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傾下啦。而我哋電話旁邊咧，而家就請嚟扶康會副總幹事胡志活博士嘅。早晨啊，胡志活，你好。 喂，早晨啊，阿方平你好。 早晨啊，想先問一問啦，其實話疫情之後咧，新增咗呢啲嘅發展遲緩個案啦，有冇話係點樣留意到佢哋發展遲緩啦？同埋有冇估計到個原因啊？ 哦，其實咧喺疫情之後咧，多咗呢類嘅小朋友發生焦慮嘅個案咧，其實主要原因係因為咧疫情嘅時間啊，咁大多數都留喺屋企啦，咁啊翻學嘅時間少咗咯，咁其實咧家長咧可能對小朋友有一啲發展遲緩嘅一啲嘅symptom或者一啲特徵咧，未必係咁留意得到喎，咁所以咧當佢去到翻學校啦，我哋復常啦，咁啊發覺咦，咁點解好似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唔係好同嘅咧？咁啊或者可能原來有啲差異嘅情況出現咗啦，咁所以佢哋就會留意到咧，就係有一啲發展遲緩嘅個案會多咗出嚟咁樣嘅。 咁你點樣先至？譬如我哋喺屋企咁樣，家長未翻學之前，有冇機會係早啲就已經係可以發現到佢哋係有發展遲緩嘅情況㗎？ 嗯，系啦，嗱，其实咧，所谓嘅发展迟缓咧，其实就系小朋友啦，喺唔同嘅年龄同埋成长阶段咧，佢哋就会喺认知啦、语言、体能、行为、社交上边咧，都有因应唔同嘅转变嘅。咁如果佢喺以上嗰啲范畴入边，佢未达到嗰个年龄应有嗰个能力咧，或者嗰个差距程度可能有好明显嘅出现咧，咁我哋就会叫做发展迟缓。咁其实一般嚟讲咧，如果家长嗱有啲简单嘅，咁可能我哋大家会睇得到嘅，即系明显，即系譬如以前我哋啲老人家成日讲三爬六坐九扶犁咁样，咁即系话我三个月会做到嘅嘢，六个月跟住到九个月我哋会做到啦。咁我哋就会知道咧，如果未做到，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发展迟缓嘅症状咁样样咯。 咁疫情对佢哋嗰个影响咧，即系譬如会唔会有冇特别喺边一啲范畴上面啊，可以见证到系真系疫情，所以对佢哋个发展系可能令到佢哋慢咗嘅。 哦，咁主要咧，其實係喺語言啦，同埋社交嗰方面咧，咁就因為疫情咧，會比較大嘅影響嘅。咁首先咧喺語言啦，我哋學習語言咧，尤其是小朋友啦，主要係透過模仿咯。咁模仿咧，其實就係除咗聲音之外咧，隻眼仔去望咧都好緊要嘅。咁但係疫情你知啦，大家都戴住個口罩啦出街，咁又或者都唔係好敢咁多時間有一個長時間嘅接觸啊。咁所以咧，有時咧，其實小朋友去到聽一個音咧，或者係聽一個説話，佢未必睇到個口型，即係我哋平時嘅口型。咁所以咧，佢就對佢哋嗰個學習喺言語上咧，就會有一啲嘅影響。咁而另外社交啦，咁你知道即係大家都會留喺屋企啊，就會少咗去一啲翻學啦。甚至乎去公園啊、遊樂場啊等等呢啲地方嘅時候，咁其實對佢哋嘅一啲嘅社交嘅行為咧，咁變到佢哋冇機會去到嘗試呢啲行為啊，咁所以咧都係好容易咧就形成咗一個遲緩嘅跡象咁樣。 其實家長咧係可以點樣，即係更加容易地察覺到，就算察覺到，我有冇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可能自己處理咗先，定係去揾一啲合適嘅機構，定係點樣做嘅？ 其實咧，如果佢本身家長咁喺小朋友係入學啦，咁其實係可以請教入學嘅老師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未到嘅，咁喺前面嘅，譬如我頭先所講嘅情況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啲老人家講話佢未三個月都未識爬喎，又或者爬嘅時候咧，唔係好似我哋一般見到嘅四腳爬爬咁樣嘅，咁有啲小朋友咧，我哋見過咧，就係可能係雙手向前，跟住雙腳向上，好似嘅青蛙咁樣樣爬咧。即係如果你覺得真係有啲咁樣樣嘅唔係好妥，或者覺得有啲懷疑嘅時候咧，我都建議咧家長可以揾專業人士去到做一個嘅簡單嘅做一個 screening 啦，即係一個檢測，咁去睇一睇，跟住有需要嘅時候先可以做一個詳細嘅評估咁嘅。 而家呢啲 screening 咧，呢啲嘅檢測咧，可以喺啲咩地方度做到啊？ 如果一般咧喺政府咧，我哋可以去到叫做CAC 啦，兒童發展中心。咁但係如果咧可能基本上每一個小朋友都要去嘅，咁但係有時咧可能因為等嘅時間咧會比較耐，咁但係咧我哋咁就家長就可以去一啲私營啦，又或者係一啲慈善團體所搞所辦嘅一啲嘅呢一類嘅中心咧，咁就可以去到得到嗰個嘅一啲嘅 screening 啦，或者做一啲嘅評估啦。 發展遲緩咧有冇話如果越早發現就可能個處理方法會唔同啦，或者有冇話越早發現會好啲啊，定係點樣咧？ 其實係及早介入咧，我哋都係講緊咧，即係及早嘅識別、及早嘅介入咧，對小朋友嗰個裨益係最大嘅。咁最簡單一樣嘢就，我哋先唔好講話嗰個訓練方法先。最簡單一樣嘢就係咧，佢越大咗， 如果佢嗰個遲緩係比較明顯，而又佢可能會經歷咧一啲同其他同齊一啲嘅比較啊，咁影響到佢個自信心。咁如果佢越早咧，咁佢能夠追得到嗰、那個個差距啦，咁佢就變咗咧，就係佢自己學習嘅動機都會比較增加會比較多啲，咁同埋如果我哋講翻，如果喺嗰個夾嘅手法啦，咁其實越細嘅小朋友咧，咁我哋會係一好多喺學習咧，其實係都係一步一步去累積嘅，就好似我哋搭積木咁樣樣。咁如果佢越細可以做得到，我哋可以介入先，或者係做到一啲嘅訓練啦，咁佢就可以按部就班咁樣一個好嘅基礎咧，咁佢就可以方便佢哋咧就可以個成長啦，咁同埋係我哋都見到嘅，喺臨床裏面咧，越早介入越早去接受訓練咧，咁係對小朋友嗰個效果都係比較好嘅。 最後咧都想問問，如果你話要做訓練，其實大概做啲乜嘢類型嘅訓練啦？家長屋企做唔做到，都係一定要揾專業人士去做先得嘅咧。大概分零鐘。 其實基本咧，我覺得家長咧都可以嘗試多啲同佢哋玩一啲嘅遊戲啦。即係如果喺屋企嘅時候，咁其實咧如果能夠玩到一啲角色扮演嘅遊戲咧，咁係最好嘅。咁當然呢個係要睇佢嗰個歲數啦。咁如果再前一啲、再細一啲嘅時候咧，多啲身體接觸嘅遊戲咧，咁對個小朋友都係好嘅。咁呢個咧都係可以增加到咧小朋友同父母之間嗰個感情啦，因為有一個身體上嘅接觸。咁至於你話真係要去到一啲比較要有量度、有成效嘅咧，我都建議可以揾翻一啲專業人士去做一個協助嘅。 好啊，多謝曬你胡志活啦。咁啊，係有扶康會嘅副總幹事胡志活博士嘅。咁爭取時間咧，再聽一下大家嘅電話。咁有馬小姐喺電話旁邊嘅話，早晨，馬小姐。 早晨啊，阿主持。 係， 我想就係講一講咧呢個野鴿嘅問題啊。呢、這個野鴿問題咧，即係都滋擾咗我哋咧，都差唔多有成，即係最少都八年啦。我八年來咧，都而家即係都冇晾過衫出街。 係點解咧？ 因為太多野鴿啊，佢哋咧會喺度一飛咁樣，就會屙啲白鴿屎。我哋呢個時而家我哋冇晾衫出街啊，啲窗咧、啲玻璃咧都會俾佢哋噴啲鴿。噴到啲白鴿屎喺度嘅，咁即係對我哋真係好滋擾嘅。有時咧就會喺我哋嘅冷氣機頂度咧，喺度打交，唔知係打交啊定係點樣喺度啦。總言之咧，就喺度發出啲聲音咧，啲爪啊爪，即係嗰啲喺個冷氣機度啊咁樣。咁啊，同埋咧，我覺得咧呢樣嘢咧，你就算你罰得點樣重都好啦，你冇人執法。即係其實我哋呢度，我住喺將軍澳仲明苑呢度，即係咧喺我哋入嚟我哋嘅屋苑嗰度咧，已經係出曬名啊，係好多白鴿嘅，成群咧，當你有時一行咧，成群白鴿喺你嘅頭頂飛過，咁啊，但係咧，其實咧係人都知嗰度咧係有個位係個地鐵咧有個位咧係有人喺度喂白鴿嘅。但係我相信咧應該係有街坊報過，因為我哋之前咧都揾過區議員啊，都冇辦法。都冇辦法。咁你冇人去捉佢，咁你幾重罰則都冇用啦。 明白。明白，馬小姐佢頭先咧就講到話，即係自己喺屋企嗰度啊，都有好幾年咧受到白鴿嘅滋擾，都唔夠膽晾衫出街喎。咁仲有阿何小姐都喺電話旁邊嘅，早晨何小姐。 早晨啊。 係想講咩話題？ 早晨。我咧就想同即係呼籲下政府咧，就用呢個解釋啲老人家咧，就嗰種迷信嘅心態啊。咁佢哋認為係即係喂白鴿啊，譬如去到公園喂龜喂魚咧，覺得係一種积德行善的心态。咁咧就即係因為你知道我啲老人家諮詢咧，就唔係話即係好似咁知罰咩罰罰咩幾錢啊嗰啲都唔係太清楚啦。即係但係我覺得佢哋解除咗佢種迷信嘅心態咧，我哋嗰度咧就係有人真係嘅成袋飯啊米啊之類咧拎落去公園，咁就殺到啲好多嘢入嚟啦。咁後來有啲街坊勸佢唔好咁殺啊，咁佢就居然喺天棚殺添。咁你天棚就野鴿咪入曬天棚，咁啊令到啲居民即係附近咧就比較困擾咯。 咁頭先講咁多嘢咧，其實頭先好多觀眾都講咗話嗰種困擾噶啦。我就想話，即係利用呢、這個勸喻嘅心態，好似等人都話食煙危害健康啊咁嘅心態，即係廣播啲俾人啲老人家知道一下咯。 咁、你覺得如果譬如佢今次話個建有個修例建議入邊咧，就係話要提高個罰則。咁、如果你真係喂嘅話，就可能一捉到就起碼要罰5000蚊啦咁。呢啲有冇啲阻嚇性咧？咁、 當然有啦。咁如果真係親身落去下邊喂咧，都唔係話咁多執法人員啦，係咪？咁如果有都好啦，咁佢都可能或者未係坐到嚟到俾你，佢路喂一路喂俾你啲人執法人去拉佢噶。咁、但係可以好似有陣時，好似我哋嗰度咁樣，佢直情即係可以成即係一啲米咁殺落去啦。咁殺唔落個公園咧，就殺到落去樓下嗰啲冷氣槽啊、冷氣機頂啊咁之類啦。咁啲雀仔一次咧就撲到我哋啲窗砰砰聲 㗎。明白明白明白。咁啊都受到咧野鴿嗰個滋擾啦，就何小姐嘅意見嘅。咁我哋咧今日都同大家咧就講過好幾個題目啊。咁聽日咧都會繼續有千禧年代嘅。咁你室外氣温咧就係27度，相對濕度90%，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10:30嘅。聽日同樣時間。8:0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海林制作周伟业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深入研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帝国兴衰和因果关系建立出一套原则和预测模式希望帮助读者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历史循环中做好准备。 达利欧对帝国一词的定义和一般常见的不同。他定义全方位统治强权是具备军事、经贸、创新技术的竞争力并且是当时历史上的世界金融中心。最重要他要有发行全球储备货币的实力好像荷兰、英国和美国。 经过反复思量达利欧提出三大周期和8决定因素。这三大周期分别是优质与劣质的金融周期内部有序与混乱周期外部有序与混乱周期。 八大决定因素依次序就是教育、创新与技术、竞争力、贸易、经济力、军事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地位的相对位置通过观察这8大因素可以预判一个帝国是正在崛起抑或步入衰退阶段 作者指出在历史上当荷兰帝国被大英帝国取代大英帝国被美国帝国取代时都经历过这三个周期属于许多帝国兴衰的周期一部分简单来讲随着经济成长和人民财富增加成本优势被工资提高所抵消而过度扩张和负债令储备货币的优势逐渐消失印钞只是延缓泡沫的破裂再且即使有储备货币的优势亦都不代表可以无限印钞整个兴衰周期必然发生而且可以预见作者认为目前已经观察到美国正在衰落属于迹象的第五阶段而中国则处于第三阶段可能成为下一个崛起的国家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作者瑞达利欧由中信出版社出版。